嗨，你好，我是主播莫大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呢，聊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 嗯。 步入社会以后，你学会了哪些道理？ 就是社会，到底社会教会了你什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对，社会我莫哥和社会我萱姐来跟你聊这个话题。 好像很社会，马上就要带刀砍人的样子。 开玩笑啊。第一首歌来自苏盈芝的《幸福就好》。 已经无法再失眠，就算多深爱着你，也只能说抱歉。我们的爱已没办法兑现，还深爱的牵散到地平线，听不见看不见属于你们那悱恻的缠绵。我们的爱就算不能永远，你说你和他未来会有多美好，只要你幸福就好，我可以不计较。来看第一条留言，他叫做小敏，他说呢，慢慢的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类人。 嗯，对，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被磨没了棱角。 嗯。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上学的时候一定要找个男朋友，步入社会之后发现自己的圈子小了，家人呢开始催了，自己也着急了。 就是社会教会了你这个单身不能太久， 嗯，对， 以防被剩下。 对对对，就是这样，上学的时候爸妈不让谈恋爱，这一毕业呢又必须立刻找个男朋友回来。 听不见看不见属于我们的飞车和缠绵， 朋友他叫做新格格格格，他说呢，借用河神的一句台词啊，这个河神应该是最近这部电视剧了 啊。 他说呢，不惹事儿，不怕事儿。括弧刚把主任的各种言语骚扰行为呢反映给了局长，局长果断的把我调回原单位了。他说坏人就吃准了不敢报告领导，偏偏本女子就不吃这一套。 哇，厉害了， 对，做了棒。 对，就是要这样霸气一点才好，不然的话很容易被欺负。 就好，只要幸福就好，我可以不计较。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金玟岐的《岁月神偷》 啊，很喜欢的一首歌。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 五十三种离别，他说呢，所谓上班，就是我们拿自己的灵魂去换取金钱，然后再拿金钱赎回自己的灵魂。 嗯。记得以前看过一段话、啊、说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是拿身体去 换钱， 然后老了的话就是换拿钱去养身体。 嗯，还真的是这样。其实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创业啊，都是很多时候可能前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都会有一点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 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友情出演韩一兰，他说呢，学会拒绝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必修课，可是呢，在学校里老师没有教给我。 嗯。 很多人可能不会拒绝啊，所以经常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吃了很多亏。 对， 永远 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裴小月他说呢，学会了伪装，学会了适应，不钻牛角尖了。以前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跟朋友争得面红耳赤，以前自己难过表现了出来，渴望安慰。现在呢，学会伪装，不让别人看到，自己也没有了学校的那份天真了。 啊，其实说明你成熟了吧，有些事儿没必要争出个你死我活来，一定要你对我错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年少气盛嘛。 对。 那现在经历了社会的磨练之后，成熟了很多，也明白很多道理，知道一些，知道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这是一个情商问题啊。 没有变过的街道，我一个人走，想要买醉的时候喝一个人的酒。 下一首歌来自严艺丹的《醉成伤》。 以为你还是会等着我说别走，总以为还可以挽留，原来这次不开口不需要理由。 木子五渣他说呢，世界上真心对你好且不求回报的也只有家人了，这就是我步入社会之后知道的道理。 真的是这样。 对， 以前不明白家人温暖的意义，可能还比较任性啊，跟别人争吵之类的。 嗯， 但是到社会上之后才发现，亲人永远是亲人。 对啊，只有他们才会无条件的爱你，而别人都是有条件的。 温柔，这城市有人悲伤，有人遗忘，有人醉了还转下一个场，来不及欣赏，换不回原谅，把笑容面具画在脸上。这城市有人倔强，有人逞强，有人走了这还迟迟未凉，无关痛痒，谁念念不忘，到最后不过痴梦一场，就各自疗伤。 这个朋友呢叫做 FM 旧时光，他说呢，还没有步入社会，但呢学长告诉我，朋友是利益交换到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多的情怀。 嗯，你知道吗，这条留言还有很多人点赞呢，看来大家都深以为然。 好心酸呀，看的。 露露的娜娜他说呢，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讲实话的。 嗯，需要一些谎言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活下去。 对，可能就善意的谎言吧。 不需要理由，你说累了不想再做任何的补救，下个红绿灯后过几个路口才能上头，你残留久久的温柔，这城市有 是四年是思念。他说呢，大学不恋爱，毕业就相亲。 哦，真是这样。无患难朝他说，上学的时候一定要谈恋爱，像现在的我一样。凉凉凉凉他说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些事儿能憋在心里就不要说出来，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套你话的人呢。 就是学会了把一些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不会表露出来。 对， 就各自疗伤。 第 这首歌呢，哎，这是很经典的歌了，每次就是感觉好像受了伤啊，或者遇到社会上一些郁闷的事情，就会想到这首歌、 嗯、啊， 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 哇，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在 KTV 里唱的歌呢，好多好多年。 小时候， 真的是小时候，初中吧应该。 醒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消逝的阳光，他说呢，读书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跟工作比起来，读书一点都不辛苦。工作两年了，好想学校啊，好想回去读书。对，在象牙塔里，当然一直被保护着，不会面临那么多的心酸和白眼吧。 嗯。 想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这个朋友呢，他叫做市井小民，他说呢、 嗯、 最血淋淋的教训呢是，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你当关系比较好的人，你可以两肋插刀，但人家是拿你挡刀。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用户 Early 小姐，她说呢，不是每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的、 嗯、 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在街上可能跟人家说对不起，人家还会一直骂你、嗯、 那你就没招了。 对， 真的社会上这些不讲理的人还挺多的。 对啊，比如在地铁上，比如你开车的时候跟别的车上的人啊、 嗯、 就会有这样的争吵。 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那天在小区里见，可能是两个车有一些些剐蹭、 啊、 然后你知道吗，其中一个车主愣是让另一个车主给跪下。 我、哦、天啊，至于吗？ 啊，对呀、啊，我当时都无语了，一个大老爷们还老胖了，戴大金链子，然后说你给我跪下。哎呦，我真的觉得这社会上这什么人都有。 你知道吗，我曾经就两次就直接被人家怼到车上嘛，然后我下来之后都是、 哎、 对，都是很客气的说那个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该走保险走保险啊，私了就私了，就没有那么多说一定要怎么样。 那你跟别人来硬的，你也干不过人家呀。 哦， 没办法， 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对呀、啊。 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浮夸》，也是好经典的歌、 嗯、 我觉得歌词写的特别好。 听过现场版的，真的陈奕迅的唱功太赞了。 嗯，对。 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 狮熊戴敏是谢霆锋的死忠粉，他说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 嗯，对，就不卑不亢吧，不要妄自菲薄，但也不要特别自大， 只要保持一种姿态就好。 对，等着陪你看世界，他说呢，除了你的父母，没有人有义务帮你。 嗯， 所以说求人得不到回报，也不要觉得太难过。 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偷我，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 佩林他说呢，学到了钱能解决人生中大部分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那就是因为钱还不够多。 说实话钱真的很重要， 很现实啊，这个问题。 这个朋友说，谦虚多沟通，秉持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去工作，这是工作中的一些经验了。 快乐不起来的火龙他说呢，从小就算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吧，道理都懂，在学校呢也算学到了很多道理，但是呢步入社会后我才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很微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刚才还和你诉说着想念，下一秒就可能会插你一刀。 看来 你接触的这个圈子比较险恶一点。 确实啊，我觉得社会上怎么说呢，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就像国家和国家一样。 对呀、为了钱都生存嘛，有钱才能生存，为了这个钱和生存，真的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善良的心， 对， 不要搞那些背后偷鸡摸狗的事。 对啊，就是大家自己发展自己的就好。 存在吗？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的《无法长大》。 我觉得挺走心的一首歌，也是他新专辑的主打歌。 他是不想长大吗？ 啊，同名专辑。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被冷眼灼伤。对不起，总是让你受委屈。人和人总是有差距。 久别 Miss 他说呢，不是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要表现在脸上，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掏心掏肺，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会有公平的。步入社会，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现实。 社会教给你这一课。 对啊，没有绝对的公平，这是长大之后我觉得学到最大的道理。 多想和你游遍世界，那样活着才有意义。我知道你和我都不喜欢逃避，时光拿走了你的美丽，岁月带走了我的脾气。对不起，我还欠你一场婚礼。说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 微凉先生07，他说呢，不要把同事当朋友，不要带着负面情绪去工作，不要为了工作而罔顾身体健康，不要做烂好人，要学会拒绝。与其讨好别人呢，不如增值自己，管好自己的嘴，少说话，多做事儿。要学着接受生活中的无能为力，有一些锅呢，注定是要你来背的，不管是不是你的错，别总是想着有人来帮你，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 我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这是经过了什么样的一种才领悟到这样的道理啊，心疼你。 我性格不是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乏味？那么就这样，不去理睬这浮躁的社会。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学着别人去挣扎。Oh baby， 但愿我们能相随。既然无法长大，那就不要。 白炽灯弟弟他说呢，今天的3月份离开了校园，作为一名实习了半年的护士，想到那些接触过的病人和他们亲人时，虽然终会相忘于世间，但我们为对方付出了宝贵的时间、青春和心血，这一切将作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瞬间。有时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这反而教会了我要坚持和换位思考。那些亲切的老人们让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爷爷奶奶一样。这才是一个白衣天使的真实写照。 现在医患关系太紧张了， 对， 有这样暖心的这个医生吧、医生的肺腑之言， 对， 大家希望大家的心都可以温暖一下。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走心，很走心。 最后一条留言了，它叫做因为是张璐阳啊，他说呢，无论你昨晚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上醒来呢，这个城市依旧车水马龙。 对，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城市里奋斗的孩子们。 对，很有希望的一句话，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灰心丧气。 对呀、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永远不要放弃。我其实我觉得虽然社会很险恶吧，但是呢也有一些好玩啊，还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你。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人世间，不管是一些幸福快乐，还是一些负面的，比如悲伤或者难过或者困难挫折，都是你必经的过程，都是人生的你必须要经历的事儿。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人生，才是最有意思的人生。 对，这个社会好像一个冒险岛一样， 对啊， 要带着去探险的这份勇气还有好奇心去生活吧。 对，说的太好了。 不对，我总是喜欢说说对不起，我欠你太多的怀抱，总是觉得工作太忙，常常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2017莫大人全国巡回畅聊会终于如约而至。这一次我将带着我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和这一年满满的故事，再次踏上遇见你的旅程。 总是盼望太多，最后如不如意都被时间浇熄。 大家可以下载秀动网 APP， 在程序里